旋律 还有几分能说清楚， 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， 情有几分是温存， 我们戎渠秋菊，华茂春松，媚娘李国，常然拜倒红颜，木兰从军，巾帼不让须眉，昭君出塞，这红颜可不是祸水。你听到我的声音，看到我的脸了吗？我是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，我就在 FM999， 深呼吸，多留意，去发现这座城市里我们无处不在的美丽。 知道谁令你倾慕，然而别让他、来向我转告。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通，如梦在局中，被旁人运送。就算是分手，仍然可以

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

有的时候微笑是最好借口，让爱的人贴在心口体会着，不需要言语解说，一份默契在心中，片刻的交流在爱里遨游。有些时候眼泪只是小借口，可以躺进爱人怀中找寄托。世界太大太寂寞，只有这一个角落， 不稳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，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，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